胸怀被敲开一个小石块，都可以让我澎湃。我想我是海，冬天的大海，心情随风轻摆。潮起的期待，潮落的无奈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我想我是海，宁静的深海，不是谁都明白。胸怀被敲开一个小石块，都可以让我澎湃。 听众朋友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上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黄磊演唱的一首《我想我是海》，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这两首歌呢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前奏当中呢都运用了非常清脆的笛声，给我们带来一种清新自然的感觉。首先我们会听到电视剧《木鱼石的传说》当中的主题曲，叫做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在这首歌当中呢，融入了东北民歌和唐山皮影的一些音乐元素，比如说里面的虚词哎了哎嗨哟这个部分呢，就来自于唐山皮影。马上就一起来听听这个美丽的传说。 是。